手心手背擦一层防盗是谁谁是你在等待的爱人。 See you.

难以放弃，永远难了。原来伤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知道。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悔恨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，爱你怎么能了。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愿能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，爱你怎么能了。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愿能时间风干眼泪，却抹不掉孤独。 掉孤独。我不怕红尘可笑，笑不尽无聊，谁能够穿过岁月不老？眼泪与谁去拼掉？谁又能知道？若与你只做一场梦也好，反正最后是忘掉。谁已经嘲笑，何苦追问这情又难了？不如把一杯高歌，我放声的歌，谁能听到？谁又能够与我附和？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。